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阿布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 大家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 Veritas 呼叫中心。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信不信无所谓，那我们这个是一个对话的节目。我是比胡瓦里斯， 我是吉玛纳夫兰金泽玉。你好。 那泽玉，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啊，因为我是天主教徒，常常会在生活中有讲到信仰的部分。 对。 那我的朋友不是，那他就会觉得说，哦，你讲这个信仰也是很好啦，可是我也不一定要信，信跟信好像都没有什么差别，无所谓。好像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有的。很长时候我发现到，不管是在我身上还是发现在其他朋友身上，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当他在服传的时候，他很热情的说明，他是基督徒，然后我们相信的是什么。但是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对方听到了，但是他觉得好像，哦 ，OK， 好，就是好像那所以呢那种感觉，好像他觉得说这个内容就像他知道了一个小说的内容，知道一个电影的内容之后就这样，好像跟他的生活是没有关联的，好像这是一种比较无所谓，这样的情况是蛮有的。 是是是，真的好像就是我遇到的那个经验一样。 对 对，这样子对信仰无所谓的人，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理解他？对信仰无所谓这个是什么样的意思？ 对信仰无所谓，其实这个情况不只是非基督徒，连基督徒自身都会有信仰无所谓的情况。这可以说是一个全球化现在的一个情况。人们对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不真，常常认为是，哦，都可以，因为人们都觉得，哦，这个世上有没有真正客观的真理呢？很怀疑。这个也是环境使然，整个社会啊、文化、政治局势，所以人们会觉得不可能还有什么客观真理吧？真理不都是相对的吗？你说是就是是，我说不是就不是，没有一个是正确答案。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让所有的人听到有一个人在讲一件事的时候，会怀疑他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呢？对，好像等于是说你说了很多，只不过是一个意见而已，所以它只是众多意见之一，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独特性。那在教内也是一样，一个基督徒很容易的，很可能，如果说一个家庭他不是这么热心，他在家庭的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信仰的元素，比方父母没有带孩子祈祷，还是说培养孩子一些教会的生活，那如果平常的话题都是聊比较多，可能棒球啊、电影啊、小说，有没有，那人们就会比较觉得，哎，好像我在这个家庭虽然是天主教的家庭长大，但是我觉得信仰跟我没有关联，我只是星期天的时候去教会，需要那个时候那一个小时成为一下基督徒就好了，然后离开的时候就不在，所以平常的生活已经跟信仰的生活是割开的状况，就是信仰是信仰，只有留在星期天那一个小时，平常的生活就是一到六，然后每天的时刻都完全不谈信仰。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也可能，而且现在常常是这样，导致连基督徒也觉得，哦，七件圣事，哦，好像无所谓，然后需要那么虔诚吗？好像也觉得无所谓。对，诶，需要真的看圣经吗？了解一些有关耶稣的教导吗？好像也觉得没有什么差别。那在非基督徒就更明显了嘛，整个社会化，整个世界基本上有一个词叫做俗化，就是说大家都比较不太谈精神层次的东西，特别涉及到神这一块的，所以变成人们普遍觉得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我眼睛打开看到开始赚钱读书，然后呢有车子有房子，这一切才叫做真正的人生。对 对，我想听你这么讲也有跟我的经验有些呼应。对，真的是对于信仰好像没有太想要了解，因为自己本身也不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或者在这个环境下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的支持。那你可不可以再细讲一些关于这种 对信仰无所谓啊，是不是有一些社会环境还是社会有一些思潮的影响？ 对，其实没有错，因为其实可以说十八世纪开始，我们说启蒙运动慢慢这样过来，人们一直追求是理性，什么东西都要有一个理性能够通过得了才是能够信的，所以这种思维，但是呢，因为社会局势，比方说我们看今天在任何地方，政治都是一个很模糊的话题。今天只要一谈政治，人们就会不知道说到底什么是真的，因为政客可能可以用假的话，还是用为了赢选票，他会说很多东西。所以人们对于好像有一个人站出来要当英雄，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的时候，都充满怀疑。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很理所当然的就会让大家从新闻上，从小听到的，包括你看报纸啊，现在看手机，资讯爆炸，人们好像容易觉得已经没有真相这件事了，因为假的像真，真的像假，所以变成疲乏了，你知道吗？好像这个意思是，如果我们上一个数学课，然后说五加五等于十，那我们听习惯了说五加五等于十，都知道是正确的，以后有同学突然说八加一等于十，马上人们会说不对啊，是九。但是如果今天这个课堂是从来都没有人说五加五等于十，或者说说了一遍，但是基本上90%的其他人都在说二加二等于十，然后七加七等于十，然后是十或不是十都无所谓。那这样子，你从一开始上数学课就听到这样，你以后就会以为数学就是没有真相。因为你听到都是这样，有点类似这个情况。当社会的局势都在讲无所谓啊，然后好像没有真相，好像有真的，结果又好像被骗，所以人们普遍你可以说已经疲乏了，所以他才变得很容易觉得宗教这种东西一定更是非常主观跟相对，而且没有一个真相的。那我们看到世界上好像有很多，比方现在很多新兴的宗教也出来，那还有一些新闻我们看到政府打压的所谓的邪教，那所以其实又加上人们对宗教在这个世代有时候普遍很少接触，所以知识方面比较少，又听到很多有的没有的，或者是正又反，所以他更容易会觉得哦，宗教信仰就是不能太认真，他就像是政治局势这样在用。可是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可以先提一下，就是说大家有各种观点，不代表没有一个真正的真的观点。意思就好像说一个课大家说二加二等于十，七加七等于十，五乘五乘等于十，但是其实人家可以这么讲，但是都不表示就没有一个真相叫五加五其实等于十，所以一个真相可能可以被混乱掉，被盖掉，但是不表示没有真相。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说我不信宗教或我不去想这一类的事情，只是因为大家都说各的，大家都讲各样的观点，所以就没有真相，没有真神，所以宗教这个部分就变成没有答案。那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是错误的推论，这是 logical fallacy， 这是一个逻辑的谬误。我们没办法因为说大家讨论的不一样就以为那就没有真的答案。对比方就像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比方我这是一个咖啡啊，那这个里面装的是咖啡对不对，但是我没有看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看里面，你说苹果，他说柳橙汁，我说是芦笋汁，随便我们说 高粱， 但你不能说对高粱还是宝丽达，可是无论如何你怎么讲都不否认哎，里面有咖啡这个真理。所以只因为说大家都说各的，所以杯子内没有东西，不可能有东西，也没有答案，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变成一种迷信哦。所以像有人有一个在哲学上也常常会讲啊，说如果为什么有神存在吗？神不存在，为什么？因为大家2000多年都在讲神，有各种观念、各种观点，而且彼此好像矛盾，所以没有神存在啊。这就知道了，这是一个推论错误的迷信。因为你可以有很多观点，好像矛盾，那不表示没有真相，对，所以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去清楚知道，哎，我们认为有没有真相，是不是只建基于我们是错误跟没有根据的思考，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是，刚刚你提到说有很多意见 不代表有一个真正的客观的事实， 不代表没有，对， 不代表没有， 对， 对对，不代表，对，对。那像这样子无所谓的人呢、啊？但我们要又回到主题来讲，会不会对我说错了，无所谓的这种思想， 对 这种思潮，会不会对人造成一些影响？ 对，影响很大。 是， 因为如果什么事情都是无所谓的话，像有的人说啊，我都觉得无所谓啊，我的生活都无所谓，无所谓就好了。其实没有人可以真正过绝对的无所谓，因为这不可能。嗯你说啊，我都无所谓啊，对，无所谓。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摄影棚，我说都无所谓，无所谓。但是我如果突然跟你说，等一下十秒钟后这边会爆炸，哇，那你还无所谓吗？不会，一定你会跑，因为跟你生命有关联，也是一样。你说啊，我觉得无所谓，无所谓，我觉得都可以，是吗？今天的薪水，如果说你是30000块，老板只有给你12000，你也不可能说无所谓，还是说你莫名其妙就被裁掉工作，你说无所谓，对，这是不可能。我们人的生活很难，甚至不会有绝对的无所谓，你只能相对某些地方说哦无所谓，但是不可能说真的无所谓。所以说到底，没有人能够过真的无所谓，真正的无所谓会让你一直一直失去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把信仰这个部分也当无所谓的话，那也会有这危险哦。宗教信仰说有神存在，有灵魂，有来世，有精神世界，有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像这些话，如果它要么是真的，那要么是假的，对不对？没有叫做半真又半假，对不对？有灵魂就是有灵魂，没有就是没有，不会说有又没有灵魂，没有这种事。所以灵魂或者是精神世界，它就等于是 yes or no。所以如果对这个问题我从来都觉得无所谓的话，那就表示我对我有没有灵魂是无所谓，那就表示如果有灵魂的话，那我将来这个灵魂，我们说结束生命之后，我们会去天主那边所谓的天堂，或可能我们会离开天主所谓的地狱。那像这样如果我又觉得无所谓，那就不就等于我让我自己将来在上面或是不在上面我也觉得无所谓，这是很荒谬的哦。因为我今天告诉你这个摄影棚会爆炸，你就会觉得有所谓。一样我跟你说会有爆炸，爆炸是延迟到80年后，因为是你死的那个时候你会有爆炸，一样那就是可能泛指地狱，假设像这样哦。那我说那边会有爆炸，那你也会觉得哇，这跟我有关，因为我真的有一个灵魂，所以我现在要小心，不然会影响我那个时候。有没有发现？所以如果对一个宗教的议题啊，觉得它无所谓，要非常非常小心。如果一个人觉得宗教的东西就是假的，那你也没有研究过，也没有去好好思考过，它要么真要么假，也就是你有50%的机会是落失掉你自己的灵魂的、哦、还是你有50%是会让你自己迷失的？50是很大的数字哎，所以我们如果觉得无所谓，觉得哦信仰无所谓的话，实际上会对你造成直接的影响哦。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哦宗教的信仰，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我就觉得它不可能，那就等于我好像说，我待会出去这条街会被撞，我直接觉得会被撞或跟不被撞，我觉得是无所谓。可是其实你被撞的几率有50%，而且其实你的生活里面你一定不允许那50%发生，因为你会想说我的孩子要我养要照顾，我的父母要我陪伴，然后我的学位还没完成等等。所以我们都是很在乎有关于自己这件事情。那信仰上面的部分也是一样，有神或没有神差非常大。神不存在的话，那就等于说人是随机的、突然的，或者说就这样按照机械自然的淘汰，随机的在这里出现。所以随机出现的东西就没有意义，因为它没有经过安排。比方说这个摄影棚是安排的，对不对？我是组装有理念有构思，所以我会排。但是如果我今天说，哎，这是随便，好像一盘散沙，我拿一个垃圾这样啪丢过去就撒在那边，有没有？ 是是。 那这些纸屑在那边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是随机的，它这一刻是如此，没有人在乎；下一刻是如此，没有人在乎。所以今天世上有什么大陨石砸下来，是说有人捷运随机杀人，还是说发生一些社会事件，无所谓， 因为你也是随便来的，没有意义，没有安排，没有去向，那他会这样也无所谓。你说他好可怜，好可惜哦，啊，那又怎样？我们也都是没有意义的被随机的放出来。可是如果有神的话，就表示天主刻意的创造，那就表示我们人生的安排在世上的理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嗯， 所以道德应该做与不应该做，人生的意义就有客观的保障。所以如果我们随意说神不存在，你可能要考虑更基本的东西，你会过不去哦。所以这个议题并没有无所谓哦。 嗯，就是，所以好像通常觉得无所谓的人都会认为说，其实神啊、宗教跟信仰啊，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是因为没有去思考到说，其实它真正会影响到我们。 对。 对, 对，没有错，就是说人不知道跟你有关联， 嗯， 所以会觉得无所谓。好像我今天讲的时候，如果我不知道这个摄影棚有炸弹，嗯，哇，那当然无所谓啊，我什么样生来要的可以，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今天说实际上这里有炸弹，你马上就觉得有所谓。可是你从一个无所谓的态度变成有所谓的态度，你发现这之间的转变是什么？是你知道了一件事叫做有炸弹。有没有发现知道的增加让你的无所谓程度开始改变？所以其实我们当今很多人说无所谓，真的也很难说怪他们，也不能怪，因为这是环境，大家都让我们处于一种无知的状况。我们不知道神啊相关的议题跟你的生活有那么根本的关系，哦，等等的。我们也不知道说，哎，我的人生如果没有天主的话，其实会导致很多虚无或无意义的这种情况。那所以我们看今天很多人，都知道很多忧郁症，还是说精神上很困难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生到底过得怎么样才有意义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从小生出来，可能就缺一只手，还是他就有一些疾病，他没办法活到20岁、30岁，他可能不到5岁他就得先离世。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处在很安定的状态，也不是每个人说都可以说我理所当然可以活到80岁，我连明天会不会在这里，我们完全都不晓得。对，所以如果没有人带你知道说你的人生其实很有限，而且你的人生其实不能决定一切未来会发生的事，没有人告诉你带你看这一点的话，你可能会一直以为我每天都是一天过一天，都过得很好，所以宗教信仰都无所谓。但是当你知道多了，比方说佛教的起源，这个悉达多王子离开他的王宫，看到民间疾苦，他才开始觉得事情的真相一定不是我过去吃喝玩乐，所以他才要去菩提树下慢慢悟道。就是说他是先知道才开始觉得有所谓。所以没有错，因为无知所以无所谓。 是是是，因为无知所以无所谓。 对 对，所以对啊，像你讲的，我常常很常听到说跟我分享的经验嘛，他们觉得无所谓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这样是不是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想要服传的人啊会有一些阻碍？ 没有错，其实无所谓这个事情啊，可以说是当今现在哦服传为什么推广不出去的一定前三名，你甚至可以说他是第一名，都是不会太夸张。因为普遍的人觉得无所谓，而自己基督徒也觉得无所谓，读不读圣经也无所谓，要不要很认真的想信仰的事也无所谓，对人生真正最核心的目的是什么也觉得无所谓，都不愿意探究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要带着真理，或者是带着一些福音好的讯息，有关人生的意义啊，让人家知道，他也会觉得那这跟我什么关系。所以福传传不出去，你得先解决对方觉得无所谓这个障碍，这个必须跨开才能够有办法继续说下一步。就像我如果告诉你说，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很重要，那这时候我才开始从我国小甚至国中就会开始注意我读书要读好啊，我的大学要规划怎么样。但是如果我都没有告诉你，我也让你不知道，那你永远不会晓得大学是什么样的重要性，对你未来的人生就会一直觉得哦都可以都可以。所以你看到别的同学在那边认真啊读，你也会觉得在干什么，很奇怪。这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让他知道事情，让他知道一些真相，才有办法能够去让他开始重视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没有服传， 如果浮船不会去解开这个障碍的话，你一定讲不下去。就像刚刚讲的，你都没有讲大学重要性，那你说国中要认真读，这样才有好的大学，他是不会相信的。你说高中要认真读，他才会有好的大学，他也是不会相信的。他必须一步一步渐进的，你必须给他观念，他才能够慢慢的举一反三，发现哦，这个也重要啊，那个也重要啊，这个也重要，你才有办法继续推广下去。所以可以说，这是可能前半段要先碰到的问题是这个。嗯， 对，就听起来好像我们的浮船，还有好像要针对这些人，就要做多一些教育啊，还是学习一些什么方法之类，是不是？ 对，没有错，教育是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教育也不要把这个词看很重，教育也不是说你好像上对下，你是一个权威不会错误的人，然后给他，没有，其实就是只把真相传达给对方啊，这是我这边用教育这个词的意思。浮船传耶稣，传喜讯，这个意思也是让他得到真理，让他知道一件他不知道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在浮船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注意到五步所谓这个事情的重要，跟这个障碍是确实存在的，而我们也发现到说我需要先解开它这一块，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开始透过了解他说话的内容，比方我们待会可能也有机会演示他跟你说一些内容，他觉得哦，我觉得宗教无所谓等等的时候，你专心听，然后就他目前提的，然后你再透过一来一往的对话呢，让他慢慢的去发现到事情不是只有他想的这样子。所以你是在做一步步教育的工作，那这个一步步的教育其实又是在慢慢的让他越来越了解，越来越了解，这个事情不是如简单的想一样。所以这个浮船里面其实也是去让他有所教育，就是去给他知道他还不知道的地方。对，所以教育 是对的，我们需要透过浮船来给他知道。对， 是是是。可是这个教育啊，刚刚提到教育需要让他知道一些真实的事情， 对， 那好像对于一般没有受过训练啊，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对话的基督徒的浮船者，会不会有一些困难？需要怎么样的方向可以让他们能够应对这种情况？ 对对，其实听到现在可能会有点觉得好像压力有点大，说要去带领人家去想到重要性这一块。可是其实我先说，也不用想得那么复杂，因为你可以做很多方面，比方你透过你的音乐。你很会做音乐的人，你透过你的音乐做一些好的歌曲，让人们开始注意到精神世界的重要，这个时候呢，你就等于让他从无知变到了已知，从无所谓慢慢变到有所谓。所以这就是在传递真相，这就是在教育。比方说你看到某些很好的文章，有些人他可能他的恩宠很多，他可以这方面写一些东西，那你就把它分享在你的社群媒体，把它传播。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这一块，让这个世界可以说从都是俗话，没有精神向度精神层面的东西慢慢的有。像我们现在看到 FB 很多其实都有这样的，比方一些特殊的网络浮船，他们就让大家在看手机平板的时候，他可以多多听到说，哎，原来也有精神性的东西，有没有？他可以去了解。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就是做得到。那除了这一块之外啊，你说拍照片啊，画画啊，做音乐分享传播，甚至平常在户外祈祷的时候要感化圣号，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你敢带一个十字架圣物，有没有？你的住宿，你是学，我是学生大学生，我摆一个耶稣像放在我的床头，这都是有关联，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这些记号，让人们你的朋友啊同学啊，他可以意识到说啊，原来有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时候他看到哎，你画圣号，他就有机会问你说那是什么意思，你就增加了浮船的机会。他可能会跟他同学说，哎，我的同学会这样子呢，跟电影一样呢，好像他是基督徒什么的。你看哦，连这样好像觉得无所谓的话，他已经实在的把浮船推出来了，他已经让这个人从完全不知道到开始知道事情， 所以慢慢就有下一步了，有一就有二，有三就有十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过程。那当然哦，你要能够在对话当中有好好的能够带领他，当然哦，你要有好的口语上的训练，就是你要让你自己说话表达清晰，而且能够去好好的表达。再来呢，你也要了解你的信仰，因为你了解你的信仰，而且不是只有知道，是要知道为什么是如此。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专业成立的目的咯，就是护教学的推广 Apologetics。 护教学就是一个专门在帮助人把那些已经有的信仰的知识转化成一个可以给出理由依据有条理而且呢合理的一个方式来告诉别人，做澄清，做答复，甚至能够进一步的做介绍，做证明。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护教学的部分也很重要，你要去学习护教学的零零总总，帮助你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有什么价值观，什么叫做价值观，有神的人，有神论的人怎么想，无神论的人怎么想，多神论的人怎么想，还有各个宗教还有一些什么，还是说这个世界的无所谓，或者像我们今天播的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让所有的比方听众朋友观众就可以了解到说这件事情我又增长了一件知识，我了解到了浮船上会遇到无所谓，所以这时候我就变成更加了解我的听众我的浮船的对象。所以这些部分呢，护教学的训练，对对方的了解，就好像说今天要打战，一定要知道敌人是谁，什么样的部队，化学兵吗，步兵吗，直升机的吗，哪一种直升机，你要了解，所以你要做功课，然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你能够和他接触。所以你要选对东西，你不能拿打战的时候就给你拿水枪吧，你拿水枪打到人家已经对不对，已经炸过来了 T91 之类用打的，所以不可能。所以你必须也要知道有什么工具，有什么样的方法，然后呢再来你也要知道你有办法使用它。你总不可能说拿一把枪就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放换子弹都不晓得，这不可能。所以这相关的都要有。那这个平常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啊成立到现在，不管以文章还是网络都在推广的，让大家能够有了解对方，了解这个子弹怎么装，也了解这些工具有哪一些，来帮助你浮船上可以直接知道一个整个面。所以这部分就是护教学的培养也是很重要。 是是是， 对。 那你提到先了解对方，他的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想，然后呢了解自己的信仰，不只是了解，还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信，然后再学习护教学，因为护教学能够让你有工具去应对这些人。 对， 所以刚刚你提到了，我想回过头再问一下，你刚刚提到了精神层面。 对， 如果一个人不去注重精神层面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你刚刚一直提到带圣物啊，画十字圣号，会让人看到这些精神的标记之类的。 精神层面一直是人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人最重要的事。你看哦，你有100万，你不一定快乐，因为100万，当你不快乐的时候，你会发现100万只是一堆废纸在那边，有没有？当你觉得不安的时候，就算你的房子本身铜墙铁壁，然后摄影机布满，还有警卫，你不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安，一样的，就你会发现。心灵面怎么想，人的精神方面一定跟物质世界它是有一个分割，有的哦，它虽然有关联没有错，但是它是有一个分界的哦。你会发现人活着就像我们现在想人活着，你除了可以喝咖啡之外，你还有什么？它的香味带给我的满足，我觉得好放松。好，我手上拿的这个只有杯子、汤匙跟液体而已，这是物质。这个里面有放松吗？没有。这个里面有愉快吗？没有。杯子就是马克杯的材料而已，就这样。但是快乐，感觉充实，感觉好舒服，精神层面。再比方，我们平常哦，人活着的时候都会觉得，哎，我爱你，那我送你一朵花，我送你一个戒指。戒指没有爱啊，戒指只是铁啊，金属啊，爱是在我这个人有一个感受。有没有发现人一直都是身心灵的动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让精神层面不重视的话，就等于我们把自己 精神分裂哦，割开哦，变成说我只以为觉得我只是物质性的东西，我就忘记了我有心理这一块要顾。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就比方现在很多精神医学，我们都发现诶，很多现在的人很急迫，有没有，都早上很早就要起床，然后又工作又坐公车很赶，然后每天生活忙忙碌碌，一直忽略说我自己有内在的精神需要让它健康。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算一直吞补给品啊，蛮牛啊，你的心还是会空虚空洞，甚至有一天会垮，甚至有的人可能就有一些精神上的困难，忧郁啊，或者是躁症郁症。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连不谈宗教信仰哦，你就会发现精神层面你不顾及的话，绝对会有损伤你的幸福指数。所以人真的要快乐，要活得幸福，不能只有物质，他要顾到精神层面。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告诉人们信仰的重要性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是在帮对方找到完满的幸福方法哦。所以这不是一个害人哦，他是让对方更加重视心灵这一块。你看，如果我真的有灵魂，那我要顾啊。那你看，如果我平常会懂得让自己出去玩放松，我会顾我的心情，这个精神方面的东西我都会在乎这个了，对不对？那我未来的得救，还是说我将来我死后的情况是什么的，或者说其实待会可能有些魔鬼会影响像这种精神层次的这种东西，有没有，我们就应该也要关心。不然我们不能只有关心我平常会关心我压力大不大，精神层面的东西，结果我就不关心同样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不能的。所以我们只是去，你可以说去帮助人家更深的发现到人需要精神层面。所以从这个很人文的角度，你就会发现精神层次的重要性不能没有。连当今也是一样，就算今天你说政教分离，你说世界是无神的主义消费，然后大家都在比较，然后种族，无论如何，连现在的社会政府都不敢让人完全离开精神层面的幸福。怎么说？办音乐会啊，砸钱给一些交响乐团做音乐，为什么？音乐当中让人举心向上，能够超脱自己，找到这种深层的生命中的这种方向或灵感。这个东西都不是杯子呢，不是椅子呢，不是灯光呢，就是属于非物质性的东西，来自人本性一生出来就有的。所以连政府都一样啊，为什么要让我们有绿化，有没有公园，为什么要做一些植物，要放一些轻松的音乐，然后让这个社会更好，要有公共艺术，要摆一些，有没有，这些都是在让你的心灵层次要有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听一些什么寓言啊，很棒的一些故事书，推理的小说，有没有，还是某些人的传记写写写，因为这些传递的东西都是让你精神上能够升华。不然一本书只是纸啊，文字只是墨，对不对？绿化的植物只是植物，跟你没关系，不是吗？音乐只是政府声波而已啊，这个跟你没有关联的。所以你看，当今的人都一直注重精神层面，所以很重要的，当我们告诉他信仰这个精神层面的时候，绝对不会不合理。而且信仰层面所告诉我们的精神，跟刚刚讲的普通的音乐啊、读小说有什么不一样？有，信仰这方面，因为它的根据是来自神，所以我们前面讲过了，神如果在的话，真正的意义跟客观的就能够被保证。所以这个时候等于说，我有精神上面的快乐，比方说我吃一顿餐，我跟朋友相聚，这很好。同时宗教，真正的宗教，真宗教，真神告诉我们的，发现到有灵魂，有真正的道德，有真正的意义，有真正跟我们关联，这个保证是客观而绝对的保证在那边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说我这人生活的是有意义跟有幸福的。我才能够说遇到任何情况，比方我前面不是说我可以喝东西吃东西让我自己快乐吗？听一些音乐让我自己精神好一点吗？不要忘了，有一天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些音乐不再播了，书本被烧掉了，有没有，房子被掀开了， 你也没有财产了，都充公，全部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等于又没有那个幸福喽。那怎么办呢？信仰上告诉真神，告诉我们的真理，就让你会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是有意义。这个保证，就连一般刚刚得到的精神层次的提升得不到，因为一般意义得到的，它是变动的，会转化的，一下就消失的，是有限的。你也不可能一直一天到晚吃蛋糕很高兴啊，吃到自己得了胃癌，还是说对糖尿病变得很辛苦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害我。所以从物质界，从这些身上找东西让我们精神提升是很好，但是宗教，真宗教告诉我们的，它却有独一无二的位置，所以一点都没有让人说有信仰的人就是不合理跟荒谬，没有的，反而是很重要根本的问题。如果你说这个世上一切都是啊变动，都无所谓，都真的都是转瞬即逝，都有限的，都没有的话，哇，那等于你活着你现在觉得好有意义好棒哦，这个也是没有客观的，也是一下就没了。所以为什么人需要宗教信仰？为什么各个古代的民族都有信仰？因为人一直都知道需要真的客观能够保证，而且不只是这样，让我们有深邃，不管环境怎么变动，走得出那条道路。所以精神层面的提醒是最重要，如果我们不再给朋友提醒，我们不再传播这个提醒的话，等于我们害这个社会哦。这个社会已经很多东西告诉你哦，都无所谓，都无所谓啊，我们不去把好的福音带出来，这是很自私的哦。 是是是，对，刚听你讲到那个精神层面，物质虽然跟你的精神层面有影响，可是最终它还是会变动的，还是会流失。这样我就想到一个常常在用的句子，就是 怎么样？ 我穷的只剩下钱 啊，穷、哦、 对，这样好像是表示说你有钱了，好像一般以为钱会带给你快乐， 对啊， 但是最终的那个精神的那部分还没有被满足。 对，你看通货膨胀的时候，那你那么多纸钞价值不多，有没有？也就是说钞票只是纸张摆在那边，真正让你觉得跟你人生有意义的东西是精神层次，不是那个东西本身。你说我有100万，100万让我开心，对，没有错，那个钱来了让你开心，有精神层次。可是要知道哦，是因为你开心，而且你得到了这个100万，这个100万它让你能够做一些事，让你自由，而你向往的自由被满足，你才觉得开心的哦。不是因为那个纸钞真的有自由在纸钞里面，有没有？不是，自由在哪里？在你，不是在这个纸钞。所以我们说啊，有100万那我就会很幸福，没有，100万只是让你能够达到你精神追求的自由，达到的我想做我想做的事。所以你会发现哦，满足的最根本是在心灵层次哦，不是那个废纸哦，那个废纸有什么用？对不对？我给你100万的假钞，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一样可以买很多东西，那也是一样啊。所以不是说哎，那个真的货币真的钞票摸起来是真的，所以我真的会快乐，没有，这个局势一变动哦，就没有了。你看有人说明天就要死，今天要干嘛？哦，明天就要死，好，我今天那就好好花掉，把钱留着有什么用？有没有？你会发现，你看，所以钱到底怎么样，也是它只是个工具。有没有发现，真正让你快乐跟幸福感的，是在它代表的意义，而且意义这个东西是精神层次。对，所以我们这样子浮船，要知道这是正正当当，这是非常合理的。需要做的 是是是，刚我们谈了很多，好像都是对于对信仰来说，好像对信仰觉得无所谓的人， 对， 比较偏向是我自己觉得啦，可能不一定，偏向是教外的人。那对教内的人，他们虽然有信仰灵洗的，跟着可能会跟父母去教会啊，但是他自己对于这个信仰好像觉得也其实不必要去上教会，只要心里有天主就好了。这样跟这样有什么差别？跟外面的人，是我们所要应对的方式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其实大体上是差不多。 是是， 你看也是无知。我为什么礼拜天要去教会？因为我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所以我觉得它不重要，所以无所谓。所以回到我们最前面，无知，所以我无所谓。但是我慢慢知道，每个礼拜，比方好了，我就举一个例子，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弥撒，那就表示我按照教会指示我的生活，而且我也领受耶稣的圣体，得到精神的层次跟力量，而且我每次这样子，我才有机会，将来的时候跟天主在一起，在所谓的天堂，在所谓的天国。那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了解到这样子，那我就会开始规划说，哇，那这个需要顾及的，我需要去理它，我需要知道圣体的意义，它到底代表什么。然后呢，我把这些东西也都了解上来，全部都有，那我就更加的重视说，哦，我要去做，我要去了解，我要去实践它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东西不知道，也没有人说，或我们自己也不曾或不愿意去了解的话，我们一直处于一种无知的情况，那真的连我都不会想去，因为我也连想去那边要做什么也是不会觉得。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说跟任何的情况跟任何的人也都一样，而当你知道了，你就会不一样。刚刚讲的这样子，你知道了说领圣体是耶稣基督真实跟我一起来教会呢，是跟弟兄姐妹共荣，那这个意义表示着我们是一家人。为什么是一家人？因为我们相信有天主父是我们大家的父亲。那为什么相信天主父？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他是神。为什么？因为相信神存在。你看这个背后是一路上下来的。你看就算我说我服从教会的劝导，我礼拜五守斋，这表示什么？我遵从跟按照教会，表示我热爱教会。热爱教会表示什么？我热爱耶稣基督的指示，热爱耶稣基督在教会的指示，所以我热爱耶稣。所以热爱耶稣表示我热爱神，因为耶稣是神。那我热爱神表示呢，我跟神是有连结的，是有关联的。所以你看连小小的动作，其实你了解背后的关系，环扣环的连结，你就会发现这很重要。变成我如果现在就轻视教会告诉我的，等于我就不忠于耶稣，我不喜欢耶稣给我的教会，我不喜欢耶稣给我们的启示，我也不喜欢耶稣，因为耶稣说了哈，如果有两三个人怎么样，你要告诉教会嘛，马窦福音第十八章哈，第十八章还有第二十章，所以你会发现说，耶稣基督做了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要他的门徒继续牧养这个教会，传承到今天就是天主教会，有没有？所以一样的，如果说我小小的说我不要，我不接受，那会一连贯到我后面的底是我拒绝天主。你可能会觉得说，哈，差那个牵动那么大吗？但是你仔细想，有关联，有没有？你可以说不要放很大，它只是小小的，但是你否认不了一件事，有关联，有没有？所以完全不知道情况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这不重要。就像我跟你说，请你现在说一句亵渎天主的话，哇，你会说不行，我们是基督徒，不行，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我跟你说，哎，教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请你不要，哦，你就觉得好啊，可以不要。但是你会发现两者有什么差，对不对？如果说我想通了，我按照教会，哪怕只是小小的事，结果教会后面是耶稣，耶稣是他是神，然后讲，结果实质的最根归根究底来讲是一样的，哇，那就表示我现在要不要做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呢。我不可能说叫我亵渎天主我就不要，结果叫我对天主所颁布的东西说不要，就变得是比较没事，这是不合理的。我们一想就觉得很荒谬，怎么会这样，明明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都有关联，取决于我们了不了解背后的这个连贯。那总归来讲一样，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从不知道开始，那应对的方法就一样，让他知道。所以为什么要有主日学？为什么主日学不能只有国小？一定要毕业之后一生都要有，你可以参加读经班，你可以参加各式各样的讲座，你一定要一直深化你的信仰。还有教会有很多出版社啊，灵修的书、信仰教义解释的书，你都可以去买，而且应该要买。让自己不要说我的书柜都只有小说推理的鬼片，不要，要真正的有这些， 因为我才能够持续的清楚，而且呢发现到我的信仰的重要性。所以给自己培养很重要，如果我们是父母，给孩子培养这些东西也很重要。他慢慢慢慢的知道的多，他越来越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一样的，服传也是一样，其实连教友也要服传哦，再服传，就是说我们的教友自己也要再次的让他知道我为什么要信天主，还有究竟信天主有什么样的好的理由。也就是说，比方我长大了，出社会了，我发现这个社会好现实好残酷，然后呢我被老板 fire 了，没有工作了，然后我的车又坏掉了，又没钱付，没办法修。人很可能会在你40岁50岁的时候就直接发现，哇，我这个信仰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信那么久了，好像我生活也就是这样子，哇，无所谓，那这样还有什么意思。所以你会发现哦，如果我们对天主的了解不多，我们没有加深自己信仰内容，一直处于无知的话，以后我们稍微碰到这些东西，你就会说啊，没有答案，不知道了，无所谓了，所以不清楚了，所以就丢掉了这个信仰。但是如果一个人呢、啊，他一直有培育，在服传，还是说在慕道，还是说一直不断的深化，他到大的时候，他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还是一样的，小孩子有小孩的问题，大人有大人的问题，老人有老人的问题。你不能用小孩子的方法，然后就给他解决大人的问题。所以也是一样，你不能直接用国小的主日学的知识跟内涵，跟你的灵修的这个心得，就试图想要说我70岁，这样子就够了，没有。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也离开信仰，他是基督徒，他也觉得无所谓，信仰培育的不够扎根，所以他没有东西用。好像人家跟你要钱的时候，你人家跟你要海鲜要水果的时候，你只有给他婴儿时期吃的奶粉，没办法的，没办法。所以我们需要在慕道，需要在服传教育，让他已知到未知，护教学。 是是，护教学很重要。所以我们刚刚理解了知识很重要的，需要让别人知。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示范，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遇到这样子觉得信仰无所谓的人，该怎么样跟他应对？可以啊，那我就当那个觉得无所谓的人，那你就当服传者。 好， 对。所以哲玉，你是天主教徒， 对。 我想问哦，因为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啊，我都没时间赚钱了，那我哪有时间去信仰？我觉得好好做一个人就好了，做一个好人，老老实实的人。那我们都很好啊，我们都是向善嘛，所以那对这个世界有贡献，这样就好了。为什么要有信仰？ 很好啊，你提得很好。你说人要好好的做人，要好好的把生活顾好，这很重要。今天很多人怎么样生活他都无所谓的，所以让自己变得很辛苦。这你说的是真的，好好的做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有信仰的人，一样的也要好好的做人。但是有信仰可以带给你什么？你看哦，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人 就 为什么 具有比较不会有罪恶感啊，然后好好赚钱，也就是帮忙家里嘛，我觉得这样子就是还很好了。 那为什么我要顾家里，让家里过得更好？为什么 家里过，家人养我们啊，父母亲养我养得那么辛苦，所以我当然要赚钱要回报他们啊。然后加上我如果结婚啊，我还要照顾我的那个老婆啊小孩子，所以就要照顾他们，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好的人。 那平常工作不是也很辛苦吗？压力还是等等，可是有什么力量撑起你，能够一直为你刚才想的家人啊未来，所以让你现在愿意好好的工作，即使很辛苦你还是愿意好像沉住气把它做。那个支持你的理由是什么？ 对，可能是家人的快乐吧。对，他们快乐我就快乐。对 对对，所以你讲到的是一个重点哦。人想要让自己做好人，不是随便做，有没有？想让自己做一个有用的人，做一个真正我说好像充实的 这样子是有一个背后的目的的，有没有发现？我为了家庭的幸福，为了我想要把爱给别人，我要还爱，我要有感恩，所以是一个信念支持你。如果今天你的家人是害你的，然后你从小到大生出来完全都有没有社会都动荡不安，你根本就来不及信任你的父母的时候，你要你好好工作为他们，你一定不会。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说你发现说你愿意做一件事情，它是有目的，有一个你相信的价值观去带给你，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有信仰的人也是一样，有信仰的人一样要爱家人，一样要感恩，一样要做好人。可是一样哦，耶稣基督哦，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真正的道路，他是真正的方向。这个意思就表示说，诶，我如果跟随着耶稣，然后听耶稣所告诉我的一切，我就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那这就表示我现在之所以要好好认真的想有关于耶稣的教导，要好好的学习，要好好的去理解，是因为我觉得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很重要。而且这个道路耶稣还说很多，有没有？他说这个我将我平安留给你们，然后耶稣还讲说将来我已经在天上为你预备地方，让你们都能够将来跟我一起。所以会发现到，哎，耶稣也告诉我们这条道路到最后我们是有去向的。就像你看，你说你很在乎家里然后帮助，可是忙到最后，因为我们知道人间每个人生命都是短暂也有限的，也会有人会离开还是先过世，所以会发现耶稣这个部分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将来人死后，或者说将来我们都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将来有一个道路我们可以清楚，而且有方向，知道会到天主那个地方，就是耶稣说的，就是你可以想它是一个完满的幸福。对，那所以有信仰的话，知道这条道路，知道我将来有一个地方去，就等于你现在为家人努力，它是能够永恒下去的，你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因为你现在认真的工作，对不对？将来他们将来也会在天主那边，他们也会因为有灵魂嘛，有这些来世啊，因为我们有信仰告诉我们知道这些，那将来你为他努力工作，为他服务，哎，一样，他将来在天上，而你也在天上，你将来不只有在现世能够服务他们，你在未来也能够感恩。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信仰是好像说一对翅膀，他带你，让你有的好，不止这个，还让你提升那个翅膀，变得飞得更快更高。你如果爱你的家人，你一定希望他得到更好的，所以一样，哎，信仰反而说，哎，他让你能够有机会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对，所以为什么我也愿意成为基督徒？因为我曾经也想过说，我把我人生做好就好，但是我慢慢也发现到，我需要一股真正的力量，真正的方向，让我知道我一直努力的做是值得的，而且不只是这样，不会落空，像我刚刚讲的嘛，还有如果真的神有存在，他会给我力量，那我就能够有精神有毅力继续为我爱的人服务下去。所以信仰等于为我的生活是分不开，因为它背后代表的那个意义。对， 哇，刚听你这样子示范，好像有真的，如果我是那种真的很愿意为家人服务的人的话，听你这样一介绍，我会觉得很有道理。 对， 比起现在服务到可能我的极限就是到我死， 对， 那跟那个死之后还可以继续下去，继续为家人服务，我会选择后者。 对 对，所以你看哦，这个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是 你要倾听，你要了解他，而且你要有办法跟他接触。有的人一听到这样讲，就觉得你讲，或者是马上就说，哎，你这个什么人你就是食古不化，不行。你必须要肯定他，像我前面一开始我就讲说，哇，你在乎家里，这非常好，你要肯定他，而且爱他，听到他跟你的分享，每一字每一句都很真诚，你要很高兴，因为他今天跟你分享生活，而你要把好的福音带给他，所以一定要是很好的一个人，你必须be当一个 nice people， 真的是很好的，be nice。所以这样子呢，然后你的热情再来，你要让他从无知到已知。所以在你看像刚刚这个例子里面，有没有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他知道的只有我为家庭工作，但是透过刚刚的对话，他开始得听到有一点 来世、灵魂，然后做更多，有没有？然后呢，有稳妥的力量撑着我。 是， 这些东西是他没有想过的角度。那我们在浮船，如果我们了解护教学啊，了解这些互动，你就会带他角度越看越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无所谓的解决克星，为什么说是让他知道？因为无知就会无所谓，已知就会有所谓，所以慢慢让他发现，哎，原来我的生活跟信仰有关，原来我现在做的事跟灵魂也有关联，跟有没有来世有关联。他的想法就开始扩开。哎，比方说他今天我们稍微带过关于精神世界嘛，万一他突然有兴趣说，哎，对，我最近也有朋友好像有鬼附身，还是说我有朋友有一些精神上的困难等等，他说他梦到一些天堂还是什么等等的，那是怎么样？哇，你看他开启了这一块，那你又慢慢的带他了解，他的角度越看越多。所以其实可以说浮船他不是去置入去，是好像硬要让你说你信耶稣是天主，不是，而是说我们让他从他看这个角度变成看多一点的角度，多一点的角度。好像说我们平常看事情都是一个面，有没有？我看这个杯子只有看这边，然后你看那个杯子看那边，但是浮船就要让它有机会转动这个杯子，所以你就等于你要知道杯子是什么，你要知道它想什么，你要知道怎么带它看不同的面。所以你平常的培育啊培养，你就要学习知道各个面，你才能够晓得。所以这个要做功课，要研读，要有一些培训，甚至也要灵修，要祈祷，还有说护教学帮助你以后有一个观念，知道人家怎么样，你才能够带他看另外一个面。很多时候我们只要透过这个让他看到那个面呢、看，你不用再讲什么东西，他就开始觉得我愿意成为一个信仰耶稣的人。所以是会的哦，我们要陪伴他看到整个面相。对，所以你看我们把步骤也拆解出来。 是的，但这样子听你的解析真的很清楚了、对，那我们也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到尾声，那 是 稍微小小的总结，如果总结不好你可以补充一下。 好，没问题。 对于无所谓的这些人呢、我们最主要的需要让他们知道除了一个面相之外还有其他的面貌。 对， 还需要看到其他的面貌。 对， 那么要怎么样应对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他，去爱他，去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想。 对， 然后呢了解自己的信仰到底在教什么。 对， 然后为什么这样子教。 对， 最后一个最重要好像是护教学、因为他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应对各个问题各个疑问。 护教学是一个工具、它是浮船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方法，因为护教学就是让你去答复信仰上的困惑跟疑难。像刚刚讲的说我人在世过得这样子就好了，其实这是经典护教学的题目，也就是你如何去证明宗教信仰的面向涉及你整个人生，这是护教学的一个题目。所以护教学是让我们去说了解这些的思考思辨，你知道了这时候你就可以很多工具，好像你打开工具箱你有各式各样的螺丝起子，你开始可以能够带他去看，让他发现，哎，对耶，不是只有说我过得好就好，哎，我还慢慢发现跟其他东西有关联，慢慢能够知道。而如果我们平常不知道这个工具，也不知道这些内容的话，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带领，所以是有差别的哦。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点的这个护教学的训练的话，你有差别的，你会不晓得你该带他看哪个面。对，所以这部分也是这样。还有你刚刚说到真的要了解自己的信仰，如果我们不深刻知道为什么的话，你真的是说不出些什么东西的、那你要了解他。我们今天很多人是一直讲自己想讲的，他不知道对方其实想到哪里去了，所以两边 match 不到，频率对不到，那这也不是很好浮船。所以你看我们刚刚那个示范也是一样，有没有？我们一直是用交谈轻松愉快的方式，所以其实不能把浮船看得很紧张很压力，你要学习怎么样跟人家接触相处，怎么样有笑容的和蔼的有爱的答复他，陪伴他，跟他做朋友，而且保持联络，甚至你可以为他祈祷。那就是我们知道伯多禄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当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的时候， 你们要随时准备答复，而且以敬畏跟温和的心来答复，这就是呼叫学真正的精神。我们要让爱真的表现出来。所以透过这个节目的一个示范，我们也可以去了解到浮传其实是很精彩的。我们透过这些带领是有方法的，并不是说完全不行的。按照我的一些经验到现在其实很多时候跟各样的人，不管他是怀疑的人，他是无神的人，他是非天主教的基督徒，都能够在这样子对话当中，他可以慢慢知道很多的面向，让他进一步的了解，那你就可以慢慢的给他，他也不会觉得你很急迫，有没有？而且你又有内涵，然后呢又能够指出他看不到的点，而且你又很热情有爱心的愿意帮他，哇，他就会觉得找不到这样的贵人指引你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精神层次的部分。对，所以你总结没有错， 是 让浮传使得人从无知到有知，慢慢的去解开他的无所谓。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教育，大量的资讯传开，社群媒体、音乐、绘画，让人们重视到精神世界层面的重要。比方我相信很多听众观众朋友可能也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对不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很多听众朋友他可能现在正在观看，他就从中也发现到，我过去对信仰想得太简单了，我必须去发现它跟我有很深的关联，而我开始改变我的人生，会这样子。所以也是一样哦，听众朋友们，你们做的每一句每一步，你每天的画圣号，你每天的祈祷，你每天跟朋友的相处，你的言谈，都在帮助人们唤醒一个从无所谓而慢慢觉醒起来，发现到我需要天主，我们人都需要天主的。 是，对，那谢谢哲昀的讲解的很清楚了，对，还有谢谢荧幕前面的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来的陪伴，然后也欢迎欢迎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还有 订阅 追踪我们的Facebook 专业 YouTube 频道，旁边有一个铃铛，记得点下去，这样你的信箱会及时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对， 是是是。那我们最后用一个简单的祈祷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对啊，对，还是打岔一下哈，我们之后可能会这样一个月或两个月会有一次做这样子的一个对谈的节目，去聊一些主题。那也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去让你呢一个不一样的面向来知道有关于护教学怎么在你浮传当中应用。所以请大家记得多去分享这个专业的讯息，让更多的人能够多了解，而且直接能够实战的时候用到，现学也能够现卖，就是真的有方法能够帮助你解开你平常在浮传上面在跟人家解释信仰上面遇到的一些瓶颈。对，好， 是好。那我们化身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感谢天父这一个小时来的带领，让我们更认识到对于无所谓的人，我们该怎么样应对，该怎么样从什么样的方向去跟他，让他知道更多，来解决他这个疑问。那感谢圣神陪伴在我们身边，我们把这一小时的光荣归于天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下次再见， 再见。这里是诚心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护教中心推广的对谈节目，今天是信不信无所谓，我是 Gima 南阿弗兰金泽玉， 我是比胡瓦里斯， 我们下次再见，天主保佑，拜， 记得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浮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浮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